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310集，连线。沈泽川端着茶盏， 货是从樊州走的，他们直接把货送到了茶室和沿岸，甚至没有通过敦州。 这个他一开始想靠爵位贿赂霍庆成为白蝎子，把霍庆手里的登州守备军变成送货的护卫队，在被霍庆拒绝以后，他又找到了登州州府彭方苗，彭方苗收下了贿赂，为此猛烈弹劾起了霍庆。 有劲。 沈泽川忽然问于小寨， 彭方苗是哪一年下放到登州的？在此以前是谁的学生？ 于小寨冥思苦想，只能说 记不清了。咸德四年以后，中伯疏忽管理，端敦樊登四州州府都换得勤，只能记得弹劾的奏折了。 官场如海，光是去都的大小要职都多如牛毛，地方琐碎更是复杂。别说中伯，就是绝西十三城往下的各个县城，于小寨都不可能全部记住，更不要提对方是几年下放，又受过谁的指点这种细枝末节。要知道在去都投递名帖拜访高门，只要主家肯见，能讲上几句话，走出门就能声称自己是对方的学生，见面必喊老师。况且咸德年以后，花盘两党祸乱朝纲，麾下走狗数不胜数。 丁桃。 萧迟也沉默片刻。 你进来。 丁头惴惴不安的冒头，被萧迟野的神色吓到了，同手同脚的走进来。室内所有人都看向丁头，他睁着眼睛想看沈泽川，又不敢。萧迟野不急，他稍微的挪了下手臂，问丁头： 你还记得彭方苗这个名字吗？ 丁头茫然的摇头。外边的乔天涯灵机一动，突然说： 桃子，这个人应该在咸德四年以后的吏部参考名单里，你再想想看，花思谦、魏怀古，甚至是潘如贵。 咸德四年边杀骑兵屠城，登州还剩下的人就是谭台虎，他们被萧迟野收编进了禁军，登州原先的州府也死在了屠杀里，彭方苗只能是咸德四年以后下派过来的官员。丁涛除了会写，记忆力也相当惊人。他家的本子是仿照锦衣卫的听记，丁涛在跟着父亲的时候就耳濡目染。当初在去都的时候，乔天涯曾经夜访过李北王府，被丁涛和古京挡了回去。当时他扔出的暗器，丁涛一眼就能说出来历，让乔天涯至今记忆犹新。丁涛把小本子掏出来，在哗啦啦的翻页声中沉默。于小在见状也跟着回忆起来，无意识地说： 我们督察院。 丁涛眼睛倏地一亮，他卡住了纸页。 督察院？是了，督察院啊，公子。 丁涛讨赏似的望着沈泽川。 去都行刺案，当时锦衣卫庞佐督察院要查主子，那会儿有个姓傅的，就是他。 傅灵业。沈泽川当然记得行刺案，他在那次查案中觉察到了全城司的问题。当时推诿搜查李北王府药物的正是担任右都御史的傅灵业。于小在猛地拍了把大腿，甚至站了起来，他被自己给气笑了，跟丁桃两个对着嘿嘿嘿直乐。 哎呀，那我也想起来了，夫君，傅灵业在行刺案以前，大伙儿都以为他是寒门官嘛，就是因为傅灵业当时可害苦了二爷，他这个龟孙哦，早跟魏怀古搞到一起了噻。 咸德四年以后是世家跟寒门的角逐，当时花思谦统领内阁，又有太后和潘如贵相助，海良一只能靠着督察院参评来阻碍花潘党内的爪牙横行到地方。傅灵业那会儿装得人模狗样，在海良一等寒门官员对户部参考名单的斟酌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。 如果是傅林业把彭方苗放到了邓州。 沈泽川停顿须臾， 那魏怀古乃至西红轩都有可能是他。 霍凌云显然不知道他究竟是谁，否则在开口的那一刻就能说出姓名。然而不论是魏怀古还是西红轩，他们都已经死了。姚文玉双指摸着猫儿的后颈， 在贤德六年的时候，只有花潘党能够对霍庆做出给予爵位的承诺。那会儿西红轩尚未入朝，魏怀古也远远没有这个能力，府君为何会猜这两个人？ 爵位， 萧迟也把这两个字念得重。 顺着这个承诺往上走，甚至不用猜都能列举出那几个人，这跟没遮掩一样。 按照后来彭方苗的官途推测，爵位这句承诺很可能只是种伪装，真正拿来贿赂人的是其他东西。 孔领被蝎子搅出了半身冷汗。 虽然贤德八年以前的户部尚书是前景，但从贤德元年开始，真正拿捏户部的还是魏怀古啊。 前景在南陵猎场谋反案中和花思谦一起被革掉了，大周的钱钥匙仍然没有落到海良仪的手中。魏怀古紧跟着就站了出来，担任户部尚书，跟海良仪继续周旋。直到魏怀古在李北军粮案中下狱时，世家在贤德年间鲸吞国库，造成空亏牵连中伯兵败的事情才浮出了水面。这是错综复杂的网，牵扯进来的线不仅有去都官员，甚至涵盖着大周各个地方官员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他用相同的办法在绝西及启东都埋下了案子，那么现在究竟有多少人是蝎子？孔林忍不住说， 不寒而栗，这简直 把大周内部蚀空了。 不要慌， 沈泽川环视几位先生， 线头太多就容易露出马脚，再精明的算计也要受束于凡人之躯。操纵这样的局费时费力，人太多反而会坏事。 他用平静的语气拂掉了弥漫起来的焦虑。绝西启东都跟中伯不一样，中伯是疏于管制的结果，绝西有江青山，他跟薛修卓追查空亏干的都是阻挠世家和蝎子的事情。启东有七竹音，大帅总理全境麾下有自己的班底，在政务上还有七十羽协助，绝不会跟蝎子沆瀣一气。但沈泽川在这一刻笃定了，对边境军粮做手脚的人就是藏在去都里的白蝎子。这只蝎子根本不是想要逼反陆广白，而是想要逼死陆广白。萧迟也却在此刻再度盯住了霍凌云， 既然火铳是蝎子送给翼王的东西，那么又是谁教的你？ 火铳不是刀剑，出身登州的霍凌云在此以前根本没有接触他们的机会，想要熟练的使用就得经过训练。萧迟也在去都摸过火铳，对此了如指掌。先不论翼王自己会不会用，他如果知道霍凌云会用，就不会毫无防备地把霍凌云放在身边。霍凌云抿紧了唇线，在那寂静里神色肃然，过了片刻才说， 方老师。 这也是方老师肯跟霍凌云联手干掉翼王的原因之一，他学习使用火铳的速度非常快，又能在翼王身边行动，还能套到钱库的消息，时刻盯着翼王的动向。霍凌云继续说， 敦州被收复以后，杨球和方老师就开始坐立不安，等到磁州跟离北启动达成协议，樊登两州就已经面临着被讨伐的局面。他们怕翼王顶不住威胁开门投降，所以想要先动手做掉他，把钱库腾空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